里，长夏开在枝头上。 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

牡丹儿绣在金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都阴直的天涯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，环绕着山都阴直的天涯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，一直不停唱， 叶儿上轻轻飘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的模样， 放在那 Let's try now。

九六九，只听好歌，不听话。 伤心的时候，也没有人来呵护你，只有你自己经历着一些必经的经历，只有靠自己才能回答一些生命中的难题。你爱这个世界，甚至爱着它的空气，你爱着你的他，希望他也爱着你，好好爱自己，在失败时给自己打气，常常问问自己，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东西。付出一切我都没关系，爱自己爱自己，为了不朋友见你兄弟，所以我要你学会爱，因为这个世界爱最了不起。世界，甚至爱着他的空气，你爱着你的他，希望他也爱着你，好好爱自己，在失败时给自己打气，常常问问自己，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东西。

想我们都不例外，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着合身的爱，好像童话里那件贝壳的小孩，到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。

子的闷气还乖乖撞在墙。我不和别人说话，因为说了会吵架，索性一个人看看片子刮刮痧。你不在我究竟是的宝吗？你过期的馒头还傻傻留着它，我不听赞美的话，因为听了会头大，索性一个人逛逛院子赏赏花，多优雅。从心里就知道没有大不了的伤口，没有好不了的理由，只有花不完的宇宙。 Oh darling darling， 打从心里就知道 心里好悲哀，再不怎么